呢一次同大家讲故事叫做陪葬品。小张居住嘅地方仲盛行土葬嘅，当地人都有置办陪葬品嘅习俗，因此呢度逐渐兴起咗盗墓嘅行当。小张见到呢啲人做啲嘢都发咗达啦，自己都跟住入行啦。凭借佢聪明嘅头脑，好快就喺学度成咗翘楚啦。最近有一个令所有盗墓贼都非常激动的消息，本地最有钱的首富黄有才的女儿啱啱死了。讲起黄有才的女儿，生得又黑又丑，脾气仲要十分之火爆，完全就是一个母夜叉。但是黄有才对她的女儿十分之痛爱，现在仲要白头人送黑头人，悲伤之余就对他的丧事自然就格外伤心啦。盗墓圈里面就有些风声了，就讲黄有才购买了大量的金器，准备在他女落葬的时候就放埋在棺材里面作为陪葬品。据讲的嘢价值上百万，小张听到就打算先下手为强了。在安葬那晚他就开始入手了，夜深了，小张走到墓地里面，因为刚刚喝了酒耽误了时间，他不确定是不是有些同学在接触先登。他观察了周围都没有发现其他的盗洞，这阵时他就放心了。真奇怪了，这个信本居然没有人抢。小张在郁闷地讲紧，然后就打开盗洞就捐了入去了。在盗洞里面爬了一阵，小张总算来到无失之中。他打开了一个棺材，里面倒满了金银珠宝。小张激动到拿起一只金杯仔细地玩弄起身了。突然之间他觉得十分之不妥，因为这只金杯实在太轻了，心里面闪过一种疑惑，然后就用牙咬一咬这杯，金杯清晰地出现了一个牙印，这些是假嘢嚟噶。小张仲唔死心，检查起其余嘅珠宝来啦，结果都是假货。顿时之间，佢非常之气怒，然后走到大闹啦，又话是首富攞啲假嘢嚟呃人，值钱嘅嘢喺边度啊？突然之间，小张腰间嘅手机响咗起身，小张吓咗一跳，原来系条短信。佢仔细咁睇，原来上边系咁写嘅。亲爱的张先生，让你失望了，比起为个女准备丰富的陪葬品，我觉得跟她安排一个老公更加之恰当。你生得一表人才，是我心目中的最佳人选，所以我已经出钱让其他盗墓者退出了竞争了，祝你新婚快乐。原来自己才是黄有才真心准备的陪葬品。小张惊魂未定咁就睇向咗棺材，棺材里边女尸嘅手指微微咁喐咗一下。